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刁民牛生日会嘅2019支。自助食自助餐大飯盒啊！ 嗯， 其實我即係點樣講咧？我唔係好贊成咧，即係大飯盒嘅，我好唔贊成嘅、嗯。即係尤其是我哋玩啊，即係我成日諗啊，有咩用咧？即係有咩用咧？ 即係好似澳門朋友嘅嗰次， 係啦係啦，有咩用咧？即係譬如我哋玩啲群遊戲， 散搞嘅 啫。即係例如玩射啤牌， 嗯， 你射唔射啊？ 嗯。 玩你咁唔敢玩啦？ 嗯 咁我因為當晚咧，我就同阿大的個朋友講：，哇！如果我話四百位玩埋先，跟住阿大的個朋友都佢都好坦白嘅喎，最好都唔好玩呢啲啦。 嗯， 因為費又唔知佢中唔中意啦。咁二來又費事啦。咁樣。 係咯係咯。 我仲諗深一層啊。 即係如果都係喺嗰個場嘅女咁就 可以 擺到明啦。 係咯。 但係依個問題係你自己捱上嚟嘅咁誒。當你阿嫂又好似唔係， 而家我冇當阿嫂啊，小王冇當阿嫂啊。嗱，即係我講一個心態問題俾你聽啊。 唔係，但係唔同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自己帶上嚟嘅就有權唔俾你玩噶啦嘛。咁、 嗯、 但係我哋大家出嚟玩就唔係咁樣諗啊嘛。 我都唔係睇呢樣嘢，我有更加深啲嘅層次。 嗯， 佢又唔係呢度嘅女，佢係客。佢嗰個心態絕對唔係一個做女嘅心態， 絕對唔係招呼你嘅心態。 啊，佢絕對唔係 即係招呼你都唔招呼你嘅朋友啊。 係啦，可能同你差唔多好撚俾面你。 嗯。 啊，因為呢個坦白即係好扎數咁噶啦。咁佢就算佢唔係， 嗯， 正個阿大的唔當佢係當佢係女，咁、嗯、都即係咁佢自己都有一種同佢哋唔同噶嘛，同其他女， 嗯、 即係玩寫啤牌點食啊？ 係 即係我哋飲大咗揸。揸唔揸得啊？大的當然話冇問題啦， 嗯， 咁當然我都知佢冇問題嘅，但係我起碼都會鏡住，唔敢做呢啲咁嘢先啦。 咪、條女有問題啊嘛， 大 的話冇問題都唔得。 因為嗰條女嘅心態佢唔喺度做啊嘛， 唔係咯， 即係佢可能有權可能俾得其他人知道，覺得，我係阿嫂嚟嘅其實， 嗯， 係啊，大的嘅女朋友或者太太， 嗯， 就係、是、今日阿牛哥生日。就過嚟捧下場， 嗯、 過嚟玩嘅啫。咁我就唔係出嚟做女嘅。喂，可能佢一種咁嘅睇法噶嘛。即係甚至小龍女見到阿大的個飯盒， 嗯、 都好多好禮貌，好有禮貌 啊。認到 啊，公公又岌曬頭啊，咁樣噶。咁當然最後係知道佢咩啦。幾多好嘢啊，小龍女即係叻嘅媽咪，你真係唔知。咁、阿大的又講緊下，咁啊，我食宵夜嘅時候啊。就爆咗啊！即係講咗話呢個女咪喺淡水嘅咯。咁、大的就點解會嗌呢條女啊？我講下先啦。 嗯。 咁因為打得好嚴重啊。 嗯。 嚴打得好嚴重啊。 嗯。 咁啊， 淡水 係啊。呢幾個月咧，嗰條阿大的嗰條女咧，都係冇公開。 嗯。 咁冇公開啫，冇公開點啊？冇公開冇錢咯。 嗯。 咁啊，當然啦，因為 包佢咁滯啦，當啊， 咁冇噶，其實大的唔係，即係大的新年咪同一齊咯， 嗯， 嚇過年咪同一齊咯， 嗯， 咁啊過一年咁樣，咁啊出嚟傾偈啊，咁可能喺微信傾偈，咁就知道大的想即係預約下類似咁嘅嘢啦，因為我聽下大的聽啲唔聽啲噶嘛，係咪先？即係唔好長進噶嘛，個意思就係咧，嗰條女就知道大的過嚟玩。 嗯， 再問下大的幾時過去玩，即係過去揾佢啦。 嗯， 即係唔係過去間場玩咯，係過去揾佢、 嗯， 或者嗌佢過嚟啦。咁啊，大的就話應該就咁講啦，估計啊，就話我16號去珠海有朋友生日啊。咁嗰條女就應該咁講，喂，我又去咁樣。 嗯， 即係我又去，你要俾錢啦。 嗯， 啊，因為窮啊嘛，係咪先？因為成個月冇開工啊。咁啊，大的就對，所以因為其難。咁你當然啦，因為有個理由嘅，我體諒嘅，就係、是、喂我要揾飯盒，我緊要買住你嘅。 嗯。 但係佢坦白講，如果俾我就唔會用，我就唔會帶佢嚟，唔會叫佢嚟珠海啊。 嗯。 但係如果譬如佢冇錢，我都我錢， 啊，攞住五嚿水洗住先啦，攞一千蚊洗住先。我前係咁樣嘅。 嗯。 啊，咁樣，但係阿大的就用咗另外一個方法啦。 嗯。 帶埋佢嚟。 嗯。 因為本來大的咧就想約啊 解妖神。 啊，解妖神噶嘛，套財啊。 嗯。 都唔使約啦。 嗯。 因為係深圳啊嘛。 嗯。 啊，咁啊，咁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啊，我哋就好啦，咁啊，講翻嗰個劇情啦。我哋食宵夜嘅時候，咁啊，大的就話呢個女仔喺即係個飯盒就喺淡水做嘅。 嗯。 咁啊，阿小龍女即係話咧，而家淡水好打啊，好嚴打，冇公開。 嗯。 小龍女一同我哋食宵夜啊嘛。 嗯。 即刻話差低嘅微信啦。 嗯。 過嚟都翻工。 嗯。 哇，幾撚積極，幾撚積極 啊！喂，點啊，大佬？ 嗱，好坦白。 條女 點啊？即係最如果喺 K 房嘅珠海妹咧，最好嗰個咧就應該係阿大的個 friend。 嗯。 但係成晚最靚嗰條女就係大的嗰條女，即係佢嗰個飯盒， 嗯、 真係飯盒。但係你咁你諗下啦，你知咩價錢啊？即係阿大的喺淡水有兩間場玩嘅。 嗯。 有一間場咧最貴嘅啲女係要去到三五。 嗯。 咁阿大的呢次嗌呢件女咧就唔係嗰間場嘅、 嗯， 但係呢件女都二七啊。 哦， 喂，佢俾我哋玩開嗰啲場都貴幾嚿水嘅話聽佢咧。 嗯嗯。 咁啊，咁我問我都係呢個係我跟唔跟大的嘅好考慮因素啦。因為講咗，如果你一去到三五，我真係赤赤你啊， 橫光兩炮啦，大佬。 就係咯，係咯，即係我係咁諗噶嘛，即係我會諗下去玩。咁我就成日講唔自在嘅，但係講真，喂，即係唔係下下即係咁好彩㗎嘛，即係、 嗯、 即係搵唔到好玩嘅，又唔搵到杯茶嘅，咁或者可能去到爆鑊嘅，咁我三千五就跑湯㗎喎，而且嗰度消費一啲都唔平啊。係。大的同大的個朋友呢，佢哋兩條友再搶機啦、 嗯、 去淡仔嘅玩，係埋單三毫子啊、 嗯、 三千冇人千五蚊啊。 嗯哼， 未計酒店喎。 嗯， 咁你坦白講，真係如果去一次玩，成六七千銀， 係咯， 七千啊計啲港幣咪成八千幾蚊，八千幾蚊兩次就話夠買部華為噶咯。我大佬咁啊，真係即係要一啲有考慮嘅途徑啊。當然咧，佢哋會有另外一間長係平啲，平、 嗯、 極都二七啦。 嗯， 二七都好恐怖，話真係咧。咁我唔知啊，咁我喺武灣嘅，阿後同阿大的去淡仔嘅，即係去到 車費嚇， 車費啦。咁車費唔好貴嘅啫，我哋唔好坐車咁，自己搭車唔好貴嘅啫。當然我會考慮啦。如果去旅遊有一日，我真係講無可講啊。 嗯， 我話屌啊牛又講珠海，屌啊牛你又講橫江嗱，坦白講嗱，橫江講咗好多年㗎啦。 嗯， 嗱珠海就其實啱啱新嘅。 嗯、 你哋網友預撚咗珠海啦，我有一排講啦。但係覺得就珠海都始終有一日會講到厭啊，咁我可能就會試下淡水、 嗯、 我覺得如果我到試淡水嘅時候咧，淡水已經嚴打完嘅啦，照計。即係我覺得唔係一頭半個月嘅事。 同埋收得你三千五，我睇你點都唔會揀唔到嘅。即係應該冇乜可能你會唔滿意㗎啦。 我去過，因為我哋去過一次㗎嘛，我去過一次㗎嘛。 但係嗰陣都唔係三千五， 嗰陣未三千五，都係同一間場咁啊！ 我同一間場 嚇、啊，有嘅係啲女係得嘅， 係咯， 得嘅真係得， 你實會揀到㗎啦，去到嗰啲場。 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咗咯嗱，我琴日就係同阿大的啊大的個 friend 啊，同埋阿南咧就喺茶餐廳傾偈咁啊，我就舉咗一個好緊要嘅例，你去三五嘅。你必定死磨爛隻揀到最啱為止， 梗係啦。 你唔係揀一兩轉就揀到啊，大佬。你可能揀十幾二十轉，或者你都唔出奇啊。佢、嗯、可能當然啦，佢收得佢三五嘅話，佢當然有足夠嘅靚女俾你揀啦。 嗯， 但係靚極都唔夠靚，係靚極嘅靚女都唔夠靚。咁你就有排啊，喺度揀啦。 嗯， 好啦，你去到如果二千五麒麟嘅級數，咁、嗯、你就會同三千五蚊比，哦咁啊閪啲嘅。 嗯， 咁你個要求。就會少啲，咁、 嗯、 就可能平時你喺淡仔揀三十轉嘅，喺神秀你就可能揀十五轉嘅啫。 嗯， 好啦，咁一而家細翼去到聖 X 堡， 嗯， 去到橫江， 嗯， 二千啫。咁你嗰個要求嘅嗰個嘢嚟有低啲咯。咁就算豬扒，你都可能嗌嚟坐嘅。 嗯， 咁你諗下，我揀一轉，可能揀十轉，或者可能揀幾轉就揀到，同埋揀三十轉。 嗯。 咁其實咧時間有啲浪費喎，而且你揀完之後你會抌春嘅喎。之前嗰個好喎，但之前俾人坐咗咯喎。 嗯。 即係琴日咧。因為我未有女㗎嘛，咁阿大的嗰個朋友嗰條女呢就話其實你可以坐嗌住你坐住先，15分鐘唔啱先換㗎，咁我當然知啦，跟住我就話唔好啦，咁樣呢如果就係真係換呢好唔尊重個女仔㗎，咁嗰個女仔都鴨曬口啊，係嘅，咁你都幾好人嘅，咁樣咁我呢當然啦，佢靚㗎嘛，咁佢我杯茶㗎嘛，22寸腰係嘛，唔好講返呢啲，咁講返阿大的嗰條女啦。咁阿大的嗰條女就喺淡仔搭輕軌，去到珠海，即係唔知經啲乜撚嘢啦。咁約阿大的嗰時候呢，大家話我已經到咗珠海啦，但係就喺個廁所裏面化妝，咁當然要嘅。 Okay. 要嘅 都唔使啊，求其走間街鋪俾幾廿蚊化個妝。 鬼係快快脆啦，嗰時已經好撚晏㗎啦。 嗯。 啊嗰時都八點幾㗎啦。 哦 啊。咁啊跟住大的就約咗個月喺酒店嗰度等帶佢帶佢嚟去啦。咁一望嘩真係得嘅。得。順德。 身高 OK。 身高係23啦，如果喺珠海計佢光光夠23啊，都唔矮嘅，咁唔係走肥嘅，咁身材就其實我唔好留意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衰啲，即係其實係好好嘅，衰佢好黑人憎，嗰啲黑人憎呢你好想懟冧佢嗰啲黑人憎，你明唔明白、即係有啲女呢差會嗰啲呢 跳鳩你機， 跳鳩你機啊嗰啲黑人憎，你知唔明？你明白、即係屌你廢，佢唔係鬧你嘅，即係佢要俾我嗰種感覺咧，係咩咧？佢就唔係好似啊，呢我呢種話咁屌柒你啊，唔係嘅，佢就好撚臭串，但係你會覺得好撚順嘅，唔知點解，你俾佢串係好撚順嘅嗰只，咁但係真係好撚黑人憎嘅，總之佢講咩都，如果第二句説話呢個説話係阿碌你講我粒，我屌！大家飲酒啫，太食中嘅，你贏咗唔使揾錢啦。即係如果阿碌你同我講，我可能會咁樣嘅。佢同我講咧，哎屌，即係骨都軟埋啊！屌你咁，佢有呢一種嘢啊，即係嗰種好乞人憎嗰只。你大家明？其實我有明明先，你明明先阿碌。 我梗明啦。 嗱，嗰種即係好似嗰種懲罰佢。咁可能大碌就可能就真係咁樣死撚咗咯。佢即係唔淨止對我，因為我生日啊嘛。佢對阿大碌個 friend 都係咁樣，可能更加熟啲啊，就仲撚串。即係但又撚受啊！大碌個朋友又撚受佢，因為可能大家識啦。又撚受，總之呢條女好咧，即係如果有呢條女喺間場度咧，你嗰日一定開心。 即係識搞氣氛嗰只啦，簡單嚟講，交際花嗰只啦。 即係佢識個別同單獨人搞啦，即係咁講，佢可以出嚟你即係你知啦，我哋有好多女仔就好似喺神獸啊小黑嗰啲咁樣，佢一喺度呢係成個場都 high 㗎嘛，佢係話佢可以喺一間場裏面同時令到四五個男仔好開心嘅，OK， 咁有好多女仔都可以咁樣，舒淇都可以嘅 ，OK， 阿大的嗰條女就唔係啦。佢單獨同你玩緊嘅時候呢、你好開心嘅。咁隔離嗰啲好浪夠嘅。即係嗰種為即係嗰種啲嗰啲其實呢一種優點呢唔係好多好好多有。即係首先一佢會肯過嚟同你玩啦。即係我嗰啲我點呀阿大德嗰嘛喎你過嚟我玩啦我生日喎咁樣。佢好似唔係好想咁樣但佢行過嚟㗎喎。咁跟住你會你想玩咩呀食粽囉玩咩咩。即係我贏佢唔到嘅，即係坦白講啱嘅，我哋唔係成日出嚟玩嘅嘛，咁適中我贏佢唔到嘅話，咁咪輸下輸下輸下咁樣，佢輸又串你兩句啊，但係我嗰陣受嗰只啦，總之我都開心嗰只啦，總之啊俾人屌咧，抵屌嗰只啦，總之我覺得自己，都係我重申一次，如果呢個事係第二個講，我可能會好為嬲鳩啊，但係即刻即係，所以可能靚女有著數， 梗係啦， 嗱咁啊真係遠啲，咁阿大的喺探仔玩。嗰啲女就呢個質素。如果27， 冇得值喎。 嗯， 值過，因為佢俾神獸多兩嚿噶嘛。神獸而家都唔係兩，唔係二五啦。 嗯， 神獸都三零啦。 哦 ，OK。 咁如果呢件二七，其實我覺得非常之值噶啦。 嗯。 啊，咁啊，再我睇下啦。如果阿大的佢係會搞翻呢間長平少少、平少少二七嘅，唔係三五嘅場咧，咁啊，我都可以考慮一下嘅。 嗯。 啊，咁啊，睇下點啦。不過都冇咁快啊，即係我要講到珠海講到爛為止啊，有撚排有不有撚排未爛。咁啊咁喺度玩啦。咁其實。唔係好關事啦， 嗯， 因為佢嗰個係依個飯盒嚟噶嘛， 嗯， 係咪先？咁啊，即係都我都唔會係同佢太糾纏噶嘛。咁但係你記住，我嗌嗰飯盒同我玩，阿大呢個飯盒同我玩時，我仲未有女噶噃， 嗯， 我係成差唔多九點，冇未到九點嘅，八點零啦，八點幾啦，都仲未有女啊。咁阿小龍女話應承嗌件女俾我噶嘛，咁啊等佢咯。咁我跟住梗係喂冇會一條友戇鳩鳩咩？咁啊～作為鬧下鬧下啦，咁啊鬧有，咁最好有一樣嘢啦，阿南咧佢唔識玩骰盅嘅， 嗯， 咁我就話不如我玩骰盅啦，同我同阿李女女玩骰盅，輸咗你飲咯，咁樣、嗯、或者我哋一齊飲啦，咁樣，咁啊同阿南嗰條女玩咗陣間咯， 嗯， 都玩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其實 OK 嘅，又 OK 嘅，咁佢嗰件女又點樣講咧？比較有啲肉啦，即係又唔可以話有啲肉，佢就唔係。骨瘦嶙峋嗰只啦，咁我諗佢哋都要廿五六度咯，條腰，咁啊高度都匹配啦，咁我匹配啦，咁即都係一個二三嘅高度啦。 嗯， 咁啊，但係佢就俾我感覺係冇咁 high 啊。 嗯， 佢唔會好似啊， 即係唔係全程投入嘅， 唔係好投入，唔好投入。嗯、但係佢唔投入啫 喎。嗯， 好似幾好喎、啊嗯！你諗下，阿南係講過話以後都唔會跟我去神獸噶嘛、 嗯， 因為佢奶得太撚多啊嘛，係咪先？即係佢係奶撚到佢哋都話明去過夜， 嗯、 跟住同佢一 Q，、 嗯、 跟住選撚咗去八十後街放到乜嗰條女，係、 嗯、 試一次咁撚樣啊嘛！真係咧，我唔應該講出嚟嘅，嗰次唔應該講出嚟嘅，即係講真咧，哇！梗係講話真係乜嘢仇都冇曬啦，屌你黐線！阿八十後我話就威啊，嗰次就阿八十同我講咁，我即係無啦啦講講爆撚咗，咁啊 OK 咯，咁啊喺度玩，咁啊，因為我個個女仔都有差微信嘅，咁當然唔係個個女仔俾紅包啦，咁、 嗯、 我差咗微信，我就同佢微信咗一陣啦，今日朝頭早，咁、 嗯、 佢都幾想我哋啦，我呢班人啦。 嗯 再過嚟玩 嘅， 佢又好主動咁嘅，不如下次嗌我哋過嚟啦咁樣。 嗯， 哇，我心諗 都覺得你係好客啦，起碼 係啦。咁我心諗，喂大佬，我又解妖神， 嗯， 又有呢件骨質輪身。喂，而家我有選擇， 有排都未輪到 你啊，淡水咯，咪淡水陽咯。我要玩其他爛曬，我先揾你。即係我咁樣講嘅，其實基本唔會揾啊。 嗯， 如果唔係 JJ， 唔係骨瘦嶙峋， 都仲有第二啲啦。 仲有好撚多噶嘛？其實琴晚第一轉， 嗯，嗰幾個啊， 嗰三件已經好撚得噶啦，已經係依 OK 到震嘅、 嗯。 你睇有我哋唔應該有時唔應該放散。 嗯， 即係我可能會調節一下以後自己心態，或者同你哋玩咧 ，briefing 下你哋、嗯，即係唔介意。坐十五分鐘，唔介意。最多你攞一嚿水出嚟，醒佢嘅啫，最多係咁嘅啫。 咁都 OK 啦，係嘛？一嚿水三個字都 OK 啦，對佢 嚟講。係啦 ，OK 啊，最多係咁嘅啫，係嘛？即係或者如果你有面皮厚嘅，咪唔好俾咯，因為規矩嚟噶嘛。你記住，呢啲係規矩嚟嘅，你係可以真係一蚊都唔俾坐三個字嗌佢走嘅。 嗯， 或者但係只係我哋覺得好似好唔尊重人嘅。 嗯。 但係喺佢嘅角度，未必係嘅、 嗯。 但係講真，佢始終都唔開心嘅，因為我試過一次，試過一次係啦。嗰日仲好耐嘅啦，同阿窮閪老細，阿窮閪老細咧就試坐三個字啦。咁、 嗯、 跟住咧，咁我見到佢戇鳩鳩喺度咁一齊玩咯。咁我就扭啦。跟住咧，阿窮閪老細見到有好啲嘅，就即係彈走呢件啦。咁、 嗯、 跟住佢話：早知就唔同你玩啦。佢指住我啊，好似又唔同你玩啦、啊。我全即我佢嬲啊。 嗯， 其实唔系啊，睇两个样， 個窮鬼老世界揀佢啦，唔係揀你啦。但係嗰條女就可能會 係 會遷怒於你啦，可能會遷怒於你而且 咁係啊嘛，又唔係你條女，你就同人玩又真係 真係真係抵，又真係一齊玩㗎咋。 係咁，但係喺佢個嚟講，我服侍呢個老世姐，佢都唔要我做，原來仲要陪你玩啫，真係佢受問啫。 我至少嗰次咧，俾佢屌咗，俾嗰條女屌咗句之後咧，咁我就唉。即係個個我就同啲網友講，盡量就唔好彈啦，盡量坐得就算啦。即係我而家我早兩日調轉個心，即係嗰幾年我都調轉個心態就話唔驚噶，你又唔係第一次去，你又唔係以後都唔去，咁你實會再去實會有機會遇到啊，佢遇到你咪咩咯，咪叫佢坐你出嚟玩咧，實得噶。但始終我坦白講，我咁耐都未試過噶，未試過話。啊！呢、這個好啲嘅，我下次見到我會嗌。我想下次見到我記唔到喎，你已經係咪係咪咁啊？你都係咁啊，應該啊。 記到嘅都會記到嘅， 因為點講啦？ 即係睇下你有冇心去記咯。 除非好撚得咯， 係咯， 即係除非好撚得啦， 好撚得嘅咁你有心去記 記，除非好撚得咯。因為講真的，太短時間啦，係我哋望一望係一分，其實一分鐘至兩分鐘時間啫嘛。咁唔係，我唔係未試過嘅。有一次去淡仔，我就試過一次啦，就同我帶啲個女去啦，咁樣就試過一次咧，見到嗰條女咧，就噔一聲啦，因為但係我已經坐咗件女啦，哇！嗰條女真係靚諗到屌你，真係即係佢唔係明星，大家明星相嚟㗎啦，咁我又記到而家啦，但係下次再去咧。 喵喵，見唔見到咧？ 已經見唔到啦，因為你記住一樣嘢，有一個真實嘅說話，靚嘅女仔係好快就唔會唔見嘅，就等於好似我同阿大迪都同同事估阿解妖神咧，應該有啲發票，長期飯票，咁而家咧應該喺身住深圳咧，就唔知同邊個老細喺埋一齊噶啦，我覺得係咁啊， 咁正常， 唔知係咪會同康少一齊嘅？ 咁人望高處啊嘛，係咪？ 咁係噶，喂，好多女其實都係點解中意做東莞啦、啊？就因為有機會俾人包嘛。喂，包一包可以真係，即係唔使憂。你坦白講，你諗啊，一條女，唔好話拋頭露面啦、啊，日劈夜劈， 咪咯。 喂，真係唔掂喎。所以啲女係殘得好快喎，真係。題外話講，小豬都殘咗啦。 梗係啦，咁樣飲吧。 我大佬佢晚晚飲，佢都殘啊！佢冇以前嗰種，即係佢一樣有做嗰啲 facial 嘅，當然唔係用啲好撚貴嗰啲，但佢都唔會用啲平嘢啦。咁佢日日都敷面膜嘅，但係講我而家我係越見佢係越差嘅而家。嗰、那個精神狀態 啊，傷肝啊，因為飲酒啦。 係啊，可能係嗰啲皮膚就越嚟越差。咁所以咧，好多女仔都話：喂，如果一有個客包包。 起碼都唞幾個月啦， 起碼唞幾個月咯，係咪先？咁啊，即係有啲咁嘅情形咯。咁啊，有講邊度先？好啦，咁最後啦。咁啊，我見到你嚟咗啦。咁我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咁啊，大的，咁啊，佢唔使我理啦。咁啊，大的又係啦，因為朝頭早同阿大的個 friend 一齊攞早餐啫嘛。咁就一日同埋骨質輪詢啦，帶埋件飯盒啦，一齊落去食早餐啦。咁其實坦白講，佢哋真係幾多好嘅喎，即係起碼都成十點幾啊，陪 食埋嘢。 係啦，咁因為我就冇，因為坦白講啦，阿男嗰件女我就冇乜點打攞嘅，冇乜點溝通嘅。咁即係好唔好玩啊？咁啊，我就冇問啦，因為最緊要點解咧？因為我唔會揾啊嘛。但係就佢有微信我嘅，佢有微信我噶，下次出嚟再玩啦。今朝早啫嘛，因為今朝早我瞓醒趕咗條女走之後，應該八點零鐘到，我估佢應該八點零鐘走，因為我聽到辦門咧，呢次好啊，呢次我哋嗰四間酒店房咧係13、14、15、16啊，同一層啊，咁喺翻一個位度噶嘛，咁啊。佢哋走就閂門咧，砰一聲咧，我聽到。我話：咁呢次係邊個咧？我估應該第一個走應該就係 藍嗰個。 藍嗰個啦。咁跟住就應該係最後十點零鐘就應該係大的同大的朋友咯。咁算好啦。咁呢次生日會就 起碼阿南兄就唔會話，哎，我唔會再跟你哋嚟珠海啊！我一路以來都驚噶，一路以來都驚噶，即係我覺得好撚抱歉嘅。咁啊，二嚟又識多咗個新朋友啦。咁，呢個新朋友當然啊，唔會去環江嘅，但佢會去珠海啊。點解去珠海？因為神早即係佢坐咗條女之後冇耐就問啦。就問啦，小龍女攞咗個微信，先兼醒咗兩嚿水紅花俾佢咯。啊醒，喂，咁俾得，佢即係滿意啦。 醒得兩嚿水，即係預以後會翻轉頭啦。 即係買個，而家要買微信啫嘛，係咪先？咁醒兩嚿水，咁證明 O K 啦，翻轉頭啦。咁大的，佢自己都去兩次啦，珠海。咁其實呢啲咁啊，我諗佢會話比較上幾穩定。即係只要可以保hold 住消費喺七嚿水。卡拉 OK 以來咧，我諗就會 OK 啲，即係好似呢次咁啊，都話無啦啦俾多成六嚿水嘅小費嘅話，即係生日會嗰啲咧，咁誒盡量少搞啲咯，盡量少搞啲，或者睇下點樣啦嚇。咁啊，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幾嚿水嘅多咗咧，咁啊其實圍攞一七嚿水落去，我覺得係 OK 嘅。OK。咁啊， 即係同神秀貴少少咯，又再 係咯，咁啊睇下有冇下次我中意咪再下咯。咁啊，因為港珠澳大橋幾舒服噶，幾舒服噶。 咁因為你成一條路， 係唔使點諗， 燈又唔使成 啊，的士又有二折，即係而家可能仲係咪係普及啊？咁啊，接的士一陣間就到噶啦。咁啊，其實某程度。佢留翻下個禮拜講，好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咁啊到我噶啦，我啊冇乜嘢講嘅啫，但係我會補充翻上次我叫人買暖水壺嗰個點解要叫人買暖水壺嗰張新嘅玩法，咁啊下次可以下個禮拜要補翻咧，上次講嘅話唔記得再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